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声门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1-9，我要登机了，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打几千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午不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离年越来越近了，我相信呢此时此刻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回家的路上，而且呢选择你们自己认为合适的一种交通工具，归心似箭。其实每年呢一到这个时候，我个人的这个心情啊会比较的这个复杂，因为呢做我们媒体这一行，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身不由己，我们要去做一些职业之内的担当。但是呢我也清楚的知道，每年到这个时候依然会有很多的人，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职业身份是什么，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亲人的身边。就好像我们昨天聊到的，我们聊的是不能回家的人，然后我们来了一位媒体的同仁，小严，他昨天聊到的是有很多的岗位有那么多的不得已，他的职业所在，他的职责所在，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忠孝两难全。但是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相对来说乐观一些，就是我们都可以回家了，但是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今年过年你怎么回家。然后之前我们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有朋友就说怎么回家用你管得着吗？但是我们说不管管得着管不着，这是我们职场有高招，我们一直以来的诉求，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方式为更多的朋友来提供服务。那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是一位这个北漂的一个职场小白啊，他愿意把自己叫做职场小白，但是在我们看来他其实已经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了，至少呢是在我们职场有高招这档栏目当中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了。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小李，李兆龙。 主持人好，大家好，高老师好。 你好小李啊。小李今天是第二次坐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对，非常荣幸。 其实今天叫小李来聊这个话题，小龙我们就叫小龙吧，更亲切一些啊。来聊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像跟小龙一样的情况。大家在北京辛苦打拼了一年，然后每一年我们都希望在年底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交代，然后回到家里给父母一个很好的交代。 交代，亲戚朋友一个很好的交代，所以呢都会选择在春节之前啊，把这个行囊啊礼物呀都收拾好然后回家。那今年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在这个时候还在听节目，还没有回家，已经买好票了准备明天走，还是说你已经回到家透过我们的其他的互动直播方式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我们节目呢在一直播和活力982的公众号都可以找到，你可以收看正在我们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或者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回看这一期节目，还有就是在木耳 FM 来回听这一期节目。那我先问一下小龙啊，你今年过年怎么回家？ 今年过年怎么回家这个话题，今年我不回家。 不回家 啊？对 啊。你为什么不回家呀？ 因为家里，因为我父母很早就过世了吧，然后家里的话我就感觉其实过年来说就跟普通那天其实没什么两样，所以说我就不跟大家挤这个高峰了，我可以选择年后回去。 哦，就是很抱歉啊小龙，不知道这个家里的这个情况。就是所以你已经有很多年就是春节是在外面自己过是吗？ 也没有很多年，其实之前在上学嘛，也就一两年吧。 就是到了北京之后。 因为我是北京第一年 啊。北京的第一年。就是在家乡的时候还没有过这种情况。 对，因为在家乡的话在哈尔滨上学嘛，比较近，一般过年就回去了。 哦，所以是这次是第一年在北京过春节，所以选择不回家。是第一有一个就是很原始的一个动力，就是说我没有不会回家去看亲人，所以我没必要挤这个高峰。 对。 所以小龙这个情况就是突然说让我有一点局促，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跟这个小伙子怎么聊这个事情，因为还是觉得这个问题突然问出来，你还好吧？调整一下， 有点猝不及防。 对对对，因为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换一种这个心情啊，我们可以聊一聊别人回家的这个事儿。小龙，你身边有很多，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当地是吗？ 离家不远， 离家不远 东三省嘛。 所以你当时你们每年到这个放寒假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返家的这个返程或者返乡的高峰是吧？ 对，那个时候买票也很难， 也很难。 对， 你有没有就是很窃喜的看着身边的这个同学，哎？也买不着票，然后反正我也不需要买票，有没有这种心态的时候？ 不能那么说，只能在心里偷偷的。 有同学在听节目是吧？所以也看到过同学就是为买票回不到家那种焦虑的状态。 对， 你们同宿舍的原来有吗？ 我们同宿舍的都是当地的。 都是当地的。你们学校外地的孩子多吗？ 我们学校外地的孩子还可以吧？ 还可以。 对，然后就是我们那个班级只招省内的嘛，所以他们不会有这种买票的忧虑。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些要到每年年关的时候就要回去去买票的这样的人群？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在学校读了五年嘛，几乎和我同年纪的他们四年应该比我们早一年毕业，在外面他们都会接触这些抢票的事儿。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跟我聊啊，聊这些就是抢票遇到的趣事吧。就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嘛，他们在广州那边。他买的票是从广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再到家那边。中间有一段票因为买不着嘛，只能买了一个站票，十多个小时的站票。在路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13个小时第一次站不住了，道上碰见一对夫妻，人家带两个就像那种春运神器小马扎，他说那对夫妻你知道吗？那就是天使啊， 所以给了他一个马扎是吗？ 让他坐了一会儿之后，他感觉人特别好。反正代价就是听那两个夫妻吹牛，在路上不断的吹牛，但他听着特别悦耳。他说让我听的话，我能听一天。 对对，我其实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并没有，就是我所在的那个学校其实并不是我的家乡所在。那当时也是面临着一个每年到寒暑假的时候，尤其是寒假返程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回到学校的这个阶段。 过了十五，那个票真的是一票难求。然后那个时候你在火车上，你觉得能有一个站的地方就不错了。当然我们没有那么长的车距，就是13个小时，当时只需要坐几个小时的火车，但是你就觉得连一个站的地方都没有。如果有一个门呢、啊，有一个窗啊，能让你倚靠一下，哪怕是一个陌生人的肩能让你倚靠一下，你就觉得很幸福了。当时因为小龙上学的时候，你们还有那种绿皮火车吗？ 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是有的。 还是有啊，我们当时挤的就是那种绿皮火车。你知道那个绿皮火车它是窗户都可以打开的，不像现在这个动车和高铁是密封的窗户，它是可以打开的，就是所有人的行囊从这个窗户里先塞进去。我当时就有一种忧虑，你知道作为山西人那种本质上的节俭啊，好听点就是客观一点就是抠，然后我就想，哎，万一行囊塞进去了，我行李塞进去，我人没上去，我行李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我的行囊就丢了吗？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思想的在里面。 其实关于这事儿吧，就是我经常会跟我的朋友说吧、他们上车我说随便丢，只要人不丢都没事 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东北人和山西人，我这样的山西小女子小家子气。当然 然后我这就是东北的败家子儿， 败家爷们儿，你们讲话。其实我在想，就是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可能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快一些的，早一些的回到自己的家里。那在今年的春节，我不知道在这座城市当中还有多少人还没有买到回家的票。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今年过年你怎么回家啊、你买到回家的票了吗？愿不愿意在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都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与高招。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传统的广播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提醒各位，在直播的互动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随时跟我们线下的我们的这个微信，记住我们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 15801552030，这是我们招弟儿的线下的跟大家互动的一种方式。大家添加他的手机号就可以实时的跟招弟儿啊保持互动。所以刚才呢，我们聊到的是这个过年回家的这种方式。我手上的小编也准备了一组数据，就是国家发改委网站的一个消息，2018年春运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总共呢是40天。那相关部门的预测啊，2018年春运全国旅客的发送量会达到29.8亿人次。每年的春节都要经历2次人口大迁徙，这个是我们大家对春节的一个惯常的思维。我们就在想，又到春节了，比如说来北京，就拿北京来说，一到春节我们就知道这座城市会越来越空啊、到春节那一天三十儿，大年初一就基本上北京城就是一座空城。 现在 你会发现，比如说从东开到西可能就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所以你看我现在上班，早上来我们这个地方直播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到了，平常我要打出一个半小时的富裕量。所以首先路面上的交通状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善，那这个改善就意味着这座城市的外来人口又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跟亲人团聚了。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回家和返程会又迎来一个高峰，那各种抢票的 APP 也是轮番上阵，依然是一票难求。10万次的这种狂刷换来的是这种耐心的等待。所以有网友也开玩笑说，从来没想到原来我的第一个10万加是这么实现的。因为现在这个新媒体很发达嘛，大家都在做公众号，做公众号最大的一种满足就是我的阅读量突破了10万，我们称之为10万加。所以大家也很会适时的调侃，就说啊，我的第一个10万加是来自这里啊。所以问一下大家，今年过年你怎么回家，抢到票了吗？希望大家跟我们畅所欲言。那今天小龙既然来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了解到都有什么样的抢票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很多抢票方式嘛，就是那种网站，跟携程、去哪儿啊，还有正就是国家的还是12306吧。 嗯， 携程、去哪儿，像这些东西，其实用过，但我感觉抢票这事儿吧，听天是不是听天命，尽人事，努力就好。 所以你平常我们说任何事情都可以说得这么洒脱，但是一旦涉及到 在外面辛苦了一年，我就想这一年到春节的时候回趟家。就这个票真的是你对他的这个寄予的希望太大了，能不能回家就看这一张票了。到那个时候你的心态不可能那么平和了， 所以我现在微信里有一个黄牛的联系方式 这个是我们严厉杜绝的啊。我也问一下这个小龙，你们公司有没有这种外地的同事？ 有。 你之前有没有听他们说今年是怎么买到这个票的？ 大家都是抢票嘛，就是说黄牛都开玩笑。 嗯， 大家正常的话就是每天都在刷票嘛。 嗯， 就是这种刷到10万家20万家，那你没办法，你只能这么抢。 嗯， 或者是一是靠软件抢，二是在发票的时候自己去网站抢。 嗯， 在那个时间准时扔准点等候，感觉那个天猫购物节估计是打不过这个抢票吧 没错，就是购物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生活的消遣，没错，它就是让我们的物质生活会更好一些，仅此而已，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对， 但是回家这个东西它不但是精神层面那么简单了，它就是一个人的精神依赖。我一年到头了，我就是为了回趟家，所谓的我想衣锦还乡，我想让大家看到我在这一年奋斗的还不错。那他对这个家的这个概念，他其实寄予了很多的东西，除了对父母亲人的思念，还有一些想让别人看一看我在这一年我过得怎么样啊，我生活的是不是很精彩，或者哪怕说在这一年没有奋斗的很好，回到家也是让我自己休憩的一个方式，我就让这个地方找到港湾，能让我心情各方面得到一个释放和舒缓。所以他对家的这种寄予的情感完全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各位有没有抢到回家的票，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敞开心扉，一起互动一下，关于回家过年的这些事情，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今天都可以畅所欲言。 其实今年嘛， 嗯， 今年学到一个词儿叫仪式感。 嗯， 关于回家这个事儿嘛，它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感嘛。 嗯， 其实前两天和别人聊天，就是回家你要不要带礼物？ 嗯， 然后开玩笑说那个，你看现在网购这么发达是吧？你在当地买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样可以买得到，你为什么还要大包小包的拿回家呢？ 嗯， 但这个其实意义是不同的，它就确实代表一种仪式感嘛。 嗯，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吧。 嗯，哟，小词儿还挺多。所以你都来了第二次了，你的鹅毛哪儿什么都没有啊？你这小伙子整的这就不太懂事了吧？ 下次。 你觉得还有下次吗？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过年回家嘛。刚才我觉得小龙也打开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你的年货，回家给父母啊亲人准备的年货或者礼物，愿意说的话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你都准备了什么啊。大家可以在今天把你的这种小心情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那现在我看到我们在一直播上面的热度是2.4万，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过年回家的话题。其实铁道部的官方软件12306曾经就大家说抢不到票这个事情做过一次回应啊，说想出奇制胜走捷径，结果反而会更慢。为什么这么有这么一个回应呢？是铁科院是在12306监控大厅的工作人员呢，会给出很多比较形象的比喻，就说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有人飙车到时速200-300公里，结果会怎么样？这个不言而喻，我们也不得而知。他的解释就是，超速者扰乱了正常的秩序，会因为超速吃罚单或者被吊销执照。买票呢也是一样，那希望通过出奇制胜的速度来抢到票，其实呢是对公共秩序的一种扰乱。12306系统对抢票软件呢做了一定的规范，他们呢都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避免对系统的稳定运行造成影响，也就是现在呢已经出现了一些非正常的一种手段，就为了达到抢票的目的。那这样的抢到票的目的，那这种抢票的方式最后呢肯定是损人也不利己的，因为你把整个的秩序扰乱了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后续的服务出的一些问题，那最终呢伤害到的也是自己。那在网络上如果有人频繁的请求，还有高速的访问服务器，甚至每秒向服务器提出几百次的请求，就会被视为非正常操作。 严重的呢12306会把它列为高危用户，对它进行拦截，甚至列入黑名单。所以这个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我刚开始有这么的有这样的一种说辞。另外呢12306监控大厅的整面墙呢就是一面巨大的屏幕，这个我们也可以大家做一个这个算是一个消息的透露。因为上面的内容呢是分三个部分的，分别是这个排队的实时的情况，还有售票实时的情况，还有风控实时的情况。那根据12306风控实况的一个分析，春运开始两天内呢12306当天就收到正常请求是115亿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风险请求是136亿次，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人想要通过这种冒险的方式，没错，想要把这个票买到手。那这些呢都是12306官方给我们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回应，所以希望大家在选择这些方式的时候也要做一个慎重的权衡。关于抢到票和没抢到票的，还是12306啊，很多网友也在说，还是这个途径比较靠谱嘛。抢到票的人很多，不过抢不到票的人也有一些。网友吐槽说，抢不到票就不知道说你这个验证码到底是 那个让人验证烦到死，不认识。 对， 突然就是好几个让你选出哪个是灯笼，哪个是龙虾 啊！真的现在都这么验证了吗？ 就这个很久之前就把一批人搞疯了，特别是手机，说手机那个东西根本就验证不上。必须用电脑，电脑也挺费劲的嘛。 所以就不是特别方便。 对，就跟连连看着你就猜。 所以就是有网友吐槽说，我看瞎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要让我找什么羽毛球拍还是网球拍，几秒找不准票就没了。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事儿也是有质疑的，为什么呀？他们不理解，抢了两天更换了不同的回家路线，怎么还是抢不到票？所以很多人就说，春运对于他们来说，越是对家的这种思念就越会让他们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重，看得很重之后就会，你就愿意去铤而走险。当然这个铤而走险不是说那种我们说的所谓的非法的东西，就是你愿意多一些机会去尝试。那这种尝试的过程当中，屡屡在试错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特别消磨你的这个意志。 我在朋友圈看一消息，特别逗，就是那个人他回家他回家已经3-4天了，然后他说他到家之后发现他抢到票了，他就是在很多软件上就是投放那个抢票信息嘛，也付了钱，可能是他买到票之后高兴给忘了，到家之后发现竟然抢到票了，他已经到家了， 所以他完全没料到他抢到票了。我觉得这种这个意外的惊喜也是对他脆弱的小心脏的一种考验。 12306祝他新年快乐。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票一票难求，大家对家的这个概念就会越加的强烈。 对， 就是他这个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回家了，就成了我一定要回到家。这里面就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心态的博弈，就如果像平常我们很随便就能买到一张票，你就不觉得那个家对你来说是那么大的一个牵挂。就因为这个票这么难买，你可能加了一点点那种小赌博的那种心态，我就要一赌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办成，然后就让你这个家的情感就这筹码 放大， 没错，它就越来越重了。那你对这个家的思念啊，这种挂念，这种想要快速的急切的想回到家的这种心情也会越加的强烈。所以在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今年过年你怎么回家，你有没有抢到票？我就怕我这个问题一问会不会戳很多人的心。 其实我早上来的时候嘛，就看见那个北京地铁人特别少嘛，我住在那个地方头一次这两天不堵车我就想一定是都抢到票了 都抢到票了。所以其实有的人可能是没有抢到票，但是他可能换一种其他的方式，比如 说开车或者 租车。我现在听到有人说，我买不到机票，买不到火车票，又不太愿意拼车，觉得拼车还会有一些风险，那我就自己去租车。这个租车的钱也许会很高，但是我觉得我辛苦了这一年，我回到家，我让爸妈看到我，哪怕跟他们只能团聚这么短暂的3-5天， 对我来说也是值得的。钱我可以回到北京再去挣，这个可能就是对钱和家的这个完全的概念，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所谓的价值观的判断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啊。有一位朋友叫冬天的小曹，他就说了， 在前两天我也看到身边有朋友在抢票，抢了很久没有抢到，这位朋友后来给爸妈打电话，就是痛哭流涕，让他看得也很心疼。但是主持人，你们知道结局是什么吗？他让我们猜，结局是爸爸妈妈挂了电话之后，他们买了来北京的票，说你回不去家，我们可以去北京，去北京的票这个时候会好买很多，所以爸妈来到了身边，来到了我们这儿，我们也可以吃到他爸爸妈妈给我们做的饭，一家人在一起很幸福，也让我充分感受到了有妈的地方就是家。所以这个春节你可以换一种变通的方式，可能我在想他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父母朋友的父母应该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 对， 就也许就是50岁左右或者60岁的样子，他们 折腾一下， 可以折腾一下，也是不愿意让孩子有太多的这种思想负担。但是毕竟还有一些年长的父母啊，年龄很大了，这种年迈的父母如果在家，比如说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他没有这么发达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他就需要你想尽一切办法去回到他们身边。所以这种时候呢，就是对你抢票能力的一种考验，也是对大家平常对这种抢票软件呀，或者是购票方式，你有没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了解，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啊。 在职场上还需要提高抢票能力。 对，因为辛苦打拼了一年，还是希望在最后临近年关的时候，能有一种好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年，那就是我们抢到回家的票，跟家里面团团圆圆的吃一顿年夜饭啊，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聊的就是今年过年你回家吗？你有没有抢到回家的票？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公众号搜索活力982，还有就是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通过这三种方式呢，大家都可以收看和收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就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也可以在传统的广播调频982和 AM 927，这是中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春节直播倒计时的第二天啊，就是我们这是最后一期年前的倒数第二期节目了，明天我们还有一期就要结束了。 剩一天，剩一天抢票是吗？ 对对对，我们专门给大家留出一天时间来抢票。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畅所欲言，聊一聊，包括你有没有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年货带回家，我们都可以畅所欲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是职场有高招，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半年广告时间，也提醒各位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在线下找到招弟儿啊，这是我们的线下支招小能手，招弟儿的微信号码是15801552030 15801552030。另外招弟儿还会帮大家修改简历，那现在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也携手猎聘校园网发起了免费修改简历的活动，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机会就可以得到专业的职业顾问的帮助，每天的名额都是有限的。好，那在半年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直播继续，一会儿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靠后躺会很不舒服嘛。 嗯。 还有什么叫这个东西叫鸵鸟垫儿啊？ 嗯。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我没见过这个东西，说把脑袋护住，只留鼻孔和嘴巴，隔绝音效特别好，是不是就有点类似咱们戴着睡觉的那个眼罩？ 嗯，他可能就是像鸵鸟嘛，不是遇到危险或者遇到事情把自己头藏起来了吗？ 对， 他可能就类似于这个原理吧。 然后现在你说科技这么发达，必备的肯定是充电宝啊。 嗯， 如果你在特远的话，我们就像我们这种离家特远的人， 嗯， 身上都会备两三个充电宝，因为根本就不够使啊。一开、本来你要玩手机嘛， 嗯， 之前我习惯会带一两本书在路上看嘛。嗯、有一次我拿那个，第一次是听说《追风筝的人》那本书特别好， 嗯， 我看那个书去朋友家。然后在路上看那个书，看了前六章觉得特没意思， 嗯， 看了后九章的时候哭了五次 啊，真的。 嗯， 就是在路上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消磨方式。 对， 就是让你的这个旅途不是变得特别的枯燥，你就会觉得一分钟过得都很难熬，但如果你选择了一种很好的放松休闲方式，可能回家这个路上就会好一些。 你可以看书啊，看电影啊，但是如果一直看我说的话，我觉得会很伤眼睛。 那你像小龙，你是东北人，你们如果回，就是比如从北京回东北这条线上，也会慢慢的天气会比较冷。你身边有没有回东北的那些朋友，他们有一些自己的回家的神器？ 他们其实几乎我们这帮年轻人都比较懒嘛。 嗯。 回家带的一般就是吃的充电宝， 嗯， 还有可能会带扑克。 女孩有没有会带什么这个暖宝之类的东西？ 可能会吧，但这种事儿不会告诉我呀。 不是，你之前我听你聊过，说有一个女孩什么身上贴了好多。 对，那个是我一朋友嘛，在上学的时候特别逗，就是有一次她回家，就是您刚才说的那种绿皮火车， 嗯， 那个火车缝都是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嘛， 嗯， 大家感觉那个地儿可以靠一下，然后人也不是特别多， 嗯， 很多人开始上车都去挤，因为东北嘛，冬天特别的冷。开始那个车发动之后，那个火车缝是呼呼窜风。 嗯， 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缝，火车缝那地方会有很多人站在那儿。 嗯， 但是慢慢越来越冷，你就看那个人慢慢就疏散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那儿。他回家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嘚瑟。 嗯， 嘚瑟的跟我说，他身上贴了七个热贴。旁边的人都用那种佩服的眼光看着，哎，这小姑娘真抗冻。 其实她有自己的神器啊，这可能也就是东北姑娘会特别留的一个小心思啊。刚才说到的这是过年回家的神器，当然了，更多的里面就是一种苦中作乐，就是虽然回家的这一路会比较的辛苦，哪怕呢是没有一个可以让我自己很好的放松的休息的一个那么一点点的小天地，我都可以把这点时间充分利用起来。 但其实 嗯， 说是回家坐车很辛苦嘛，特别是坐硬座的那种人、 嗯、 换个角度想，就是如果你坐卧铺或者坐飞机的话，你不会发现就是坐车途中会有那么多乐趣。 嗯， 你在坐硬座的途中，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们人生百态那种嘛。 嗯， 我之前有一次我去内蒙古，因为内蒙那边人都特别能喝嘛。 嗯， 就是对面坐了一个老爷爷和一个小女孩， 嗯， 我一开始以为他俩是爷孙儿， 嗯， 因为那个小姑娘年纪非常小， 嗯， 她跟那个老爷一人拿罐啤酒就在那儿喝， 啊，结果呢？ 结果他俩是路人。 啊，就是普通的乘客。 对，这个事儿特别逗、 啊、哎，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会不会，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这个年纪，如果大家出去一个长途的这个外出，都会坐绿皮火车，就是在这个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这个同车厢的或者是同座位的，就是我在坐在对面的这么一个小范围之间的这种同行的旅客，很可能就因为这一次旅行成为朋友。 对， 甚至呢是一次美好的邂逅，可能就成为情侣，然后哪怕就是走进婚姻，你知道这个是经常会有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手机媒体这么发达，你拿一个手机看你的，我拿一个 iPad 看我的，那个时候旅途很枯燥的，很少有人说我带本书全程在看书。 对， 你怎么去打发这个时间，就是一种自来熟。对、就是坐起来聊一聊，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你聊越聊越投机，那我们比如说咱就喝点酒啊，叫两个小菜，然后买两包花生米。 而且坐火车其实还有另一种好处、 嗯、 就是 你心中有一种期待， 嗯， 你旁边坐的是一个什么人，说不定是一美女。 所以这种状态是有的，有的人就是想在比如外出的时候，在旅途当中，或者是在我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有一段美好的情感的开始，他都会有这样的心态，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我突然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高老师，就是您觉得火车上泡面好吃吗？ 当然好吃啊。你知道就是我在办公室有时候加班，他们去订餐，我脑子里过一遍，我说哎呀，订这个订那个，就听起来都挺饕餮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没有吃到，我就觉得索然无味。但是呢就瞬间搜索了一圈，我就说哎呀，我现在就想吃一包泡面，觉得太长时间没有吃到了。 但是我觉得火车上的泡面是最好吃的。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那种 回家。你是因为说是在火车上买的泡面最好吃，还是带到火车上在火车上泡的那个泡面？ 不是，就是在火车那个地方吃的泡面是最好吃的。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首先你在火车上吃泡面是基本上没得选的。就我们从家里走的时候，你可能带的就是我路上吃的这些东西，里面会特意备一个泡面。那这个是一个，就是你当你在火车上那种情况之下，你很饿的时候，你去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它一定是很美味的。 对。 第二一点就是你在火车上，就是和在家吃东西的那种就是心里的寄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吃了这个东西我就变暖和了，我人就不孤独了，吃饱了就不饿了，就没有那么多伤感了。我不知道男孩会不会这样，女孩反正是这样，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一直在吃东西，你吃的是什么不重要，先把嘴占上，把这个心思占上。 我感觉女孩的胃特强大。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是对的，就是在旅途当中你会对你的坐对面的坐旁边的是谁会特别期待，所以那个时候在路上，比如说过春节我们回家抢到一张火车票，除了说跟同行的人这种能多一些认识之外，还有就是彼此对人际关系的一种练就。 对， 你知道有的人跟陌生人打交道是有障碍的。 对，这是一个在你职场上沟通的一好机会。 对， 你可以问问对方的职业，说不定对你会有帮助。 没错，打开自己的人脉。 对，一时时想着你的职业生涯。 对，小龙你果然好有心机啊。所以刚才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小龙，我是去年冬天准确的说是2016年年底的时候去东北采访，当时呢是坐从哈尔滨东站到黑河的一趟老的绿皮火车，因为天气很冷，你知道那个火车还是在烧锅炉的，它每一站快到站的时候，这个列车员都会拿一个铁锤子去凿门，因为门已经冻上了。所以就是那趟绿皮车坐下来，我就会发现它沿途大小站都会停靠，小镇小村子它都停靠，上来的就是东北的那些老乡。哇，我真觉得他们就是跟一个地方的相亲相里一样，他上来之后就自然熟。 对，东北就好自来熟。 对，坐下来之后就开始家长里短的聊，就我们家盖房，我现在去买这个鸡蛋去哪儿去哪儿，就觉得他们已经是这个故人了，就是这种。 您知道这为什么吗？之前就有人问过这问题，说是东北人怎么这么能说呀？因为冬天冷啊，冷在家干嘛呀？唠嗑。 但是小龙，你觉得你骨子里这个东北人的气质多吗？我觉得你是相对比较内向的一个东北孩子。 还好吧，就是熟了之后也就熟了。 熟了也就熟了，烤着吃了。什么叫 分时候？对， 就在广播上还是愿意表现得更矜持一些，是吧？ 我还可以自来熟。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小龙一起聊的就是过年你怎么回家啊？大家有没有抢到过年回家的票？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个带神器回家这个帖子，挺有意思，说有一位小哥因为拎了30个涂料桶坐车，让这种神器呢火了一把。这小哥就解释说，涂料桶呢除了可以坐，还可以放东西，拿回去呢还可以拎猪食儿啊，包括拎水浇菜园子。回家之后呢，邻居们都是抢着要的，甚至还有一位安徽的一个乘客说，他们几个工友去年呢把涂料桶落在一块儿，一共带回去100个涂料桶。开养猪场的亲戚一下就要了50个，然后又送其他邻居，最后自己就剩4-5个了，就是已经完全的学会变废为宝了。 我想知道 有这小哥联系方式吗？给我留一个行吗？ 你要干什么？所以他是拿了30个回家，这个在之前的网络上也很火。还有一位广西的小伙，女朋友怕冷，坐大巴回家，他猫不怕冷，小伙背着他们俩的这个宠物猫就骑摩托车返车，就是去回家了。因为他是买到了一张票，只买到一张票就让女朋友回去了，但是又很不舍得他们的宠物猫，所以这小伙子自己选择骑摩托车带着他们的小猫咪一块儿回家了。这个从网上发出来这个图片之后呢，很多朋友呢也觉得这是挺牛的一件事情啊。这小伙子为爱情也可以做很大的牺牲。这个骑车呢，骑行需要4到8个小时，取决于中途是否也花时间去看这个猫，去照顾这个猫啊。 突然的给了我一个养猫的养猫的一个兴趣 啊。你也突然想养猫了啊。 你看找不到女朋友 可以 养只猫。 寄托一下。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带神器回家，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今年春运期间还有往常春运期间的一些网友搜罗来的图片还有一些视频，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互动。那接下来的这几张照片哪一张最能打动你，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这个编辑老师啊帮助我们一起先看一下第一张。这是北京的高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拍啊，这个航拍的这么一个北京高铁的整个在列队准备出站的一个情况。 这是高铁是吗？ 对，这是一个高铁的一个相对于高的一个航拍的一个位置啊。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高铁整装待发的一个样子，就是很有那种震慑力。我们再来看下一张，这个是武警小哥在给指路啊，有一位这个大姐拿着车票，可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候车或者是进站怎么样，小哥拿着这个车票眼神当中更多一些，好像比这个大姐还多一些这种焦虑啊，他想急切的知道他可以怎么样帮助到这位乘客。这个也是在今年啊我们看到的比较动人的一张图片。谢谢导播老师，就暂时先不用切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另外一张图片。那这一张图片呢是春运期间要为了确保我们整个的春运是安全的，那确保旅客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呢我们的武警小哥在车站的这些武警小哥他们的一个日常的状态，累了那就要整个换班来休息， 我们节日他们得下班。 没错，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好，我们请导播协助我们一下。对，这下一张呢也是两位这个武警战士啊背着一位乘客，那这位乘客呢是一位中年大哥，他的身体呢出现了一些状况，那这两位武警战士把这位大哥呢要送到他的车厢里面啊，一路呢也是在用他们认为最轻松的方式在跟这位武警小哥这个中年大哥做着互动。还有就是在车站上帮助乘客在去车厢，也是我们的武警战士。看到报的是一个小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张图片，一对小情侣拿着一个行李箱啊，他们有说有笑，尤其是这女孩子依偎在这个男孩子的身上，觉得这一年他们也是感觉是满怀着欣喜，然后回家也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啊，这是也是动人的一张图片。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下一张，小龙，你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这张图片？ 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在火车站买票也很累嘛，可能是他们在排票，也可能是在等待回家，因为你拿了很多行李的话，上车的人特别多，你需要排在一个很前的位置，不然你的行李没有地方放，你就必须提早准备到火车站，而且他拿了一个凳子，可能他买的是站票吧， 对。这也是这位大姐准备的春运的神器， 对，为了回家特别辛苦， 对自己备了一个，也应该是熬了很长时间啊。有一位朋友说，大姐虽然是面露疲态，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回家。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春运期间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图片。 这是异地吧？ 对，有的人是要离开，有的人是刚刚团聚。这位呢 大哥可能是要迎接他的妻儿，他迫不及待的已经到了这个车窗外面，然后再扒着窗户，两和自己的这个妻子还有孩子想要快一点再快一点的见到他们，所以他们你看这夫妻两个人脸上都是露着这种很欣慰的这种笑容，孩子当然还是一脸的这个不知所措啊，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见爸爸的这种充分的这种做好这种思想准备， 但是也是看着爸爸呀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95后武警第一次执行春运任务背老人赶火车，这个照片呢感动了很多的网友，这个呢是一个视频，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我们重新播放一下这段视频，来我们请我们好，我们来一起播放一下这个视频。 照片中，一名武警战士背着一位焦急的老奶奶在站台上飞奔，追赶即将开走的火车。记者昨天在北京火车站见到了照片中95后的武警战士。 好，这个音质稍微有一些问题，总而言之呢是一位95后的武警战士第一次执行这样的春运任务背老人赶火车，这个照片呢感动了很多的网友。其实呢这位武警小哥呢只是整个春运任务当中每一个环节当中的一个缩影啊，他刚才说了他也愿意把这个自己当成老人的拐杖。其实不管怎么样，在春运期间有很多人为了能够跟家人团聚，他们会想方设法去抢这张春运的票，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青春或者说牺牲跟家人团聚的时间放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再次用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来向这样的一群人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感谢。 对，他们自己不回家，但是他们为了是让更多的人回家。 嗯， 我们很多人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去从事这样的岗位嘛， 嗯， 但是我心里是一直非常敬佩这样的人，我感觉他们都是特别伟大的人， 很崇高是吧？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问一下大家，刚才这几张这个春运的图片有哪一张感动了你啊？在今天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跟各位一起聊的就是央视曾经有一个微博的直播，火车大巴全免费，全国第一条无缝回家的专线，从广州到广西百色的第一趟务工返乡的动车专列。那这个其实就是属于精准扶贫的专列了，600名的务工人员免费踏上回家的路，他们不用因为不会用什么手机的 APP 呀，买不到回家的票在深夜排队，也不用担心因为抢不到票没办法回家。没动车之前需要17个小时，现在5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大巴车负责的是把他们送到村子里面，这个呢也是 特别贴心。 没错，这是我们国家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做的一次我们的一个精心的一个准备，这是第一趟也是精准扶贫的专列。另外呢还有摩托车大军的福利啊，我们请小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摩托车大军最早成立于2000年，出发点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据说这样的组织已经是10多年了吧，就是浩浩荡荡。他们感觉买票的话比较难，然后去拼车的话不太安全。 嗯， 他们就会选择骑摩托车这样的方式回到家中。而他们基本是来自于两广、云贵、川湘等地的务工人员。他们必须提前做好自身保暖防护措施，还要检查好车况，一旦路上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势必会耽误回家的时间。 嗯， 其实我一直挺佩服他们这种摩托车大军的。 嗯， 因为如果在他们会按照一个固定的路线走嘛， 嗯， 你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因为你沿途肯定是骑高速嘛，中间没有休息或者换乘的地方，你需要吃饭休息补充水分和那个供给。 嗯， 所以哎呀，其实说摩托车大军看着挺潇洒的，也是一个技术活。 对，我前两天在网上呢看到一个视频，那是一个新闻，就是两位也是外来务工的两位大叔，他们是想春运回家，当时背着很大的这个铺盖卷儿，还有一些行囊。当时呢这大叔呢是把行李呢使劲的从这个车门上扔进去，然后他想上车， 可是呢，列车员告诉他，您这个行李也是不可以上来的，因为已经没有地方了。那大叔当时就急哭了，他人上不去，他就一直把行李往上塞，他就想用这样的方式，我行李上去了，我也可以回去了，因为他买不到票了，没办法了。就是那大叔当时他虽然是自己急哭了，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很多人看到这段视频之后也哭了。那这个哭就很多，更多的就是我们对在城市当中迫于生计在打拼的这些人，他们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因为越是这个年龄长一些的人，他就越看重春节。 对，之前他们就跟我说过回家这事儿嘛，他说你最好回家一趟，就是可能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会感觉回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没错，就是在他们来说，回家利用春节这个期间去回去看一看家里面的老母亲老父亲，因为他们已经是人到中年，已经是50多岁了，所以他更看重这样的一次机会。我们特别理解他那个时候的那种焦灼的样子，一个堂堂七尺男儿，然后因为那一大堆的行囊他往上塞，就跟一个女列车员就是有点像耍赖，有点像撒娇，就是你让我上去吧。那个大叔的那个哭让人看了确实很心疼，就是不管用哪种方式他都想赶紧回到家。 就是以前是老话说嘛，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过年这个事儿，他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日子，这个日子不是说你一定要回家，但是这个日子不是平常的一天，他需要你啊，怎么说是亲人的一种寄托吧，需要你去回家一种仪式感吧。因为无论怎么说，就是你语言上多么的生动或者是多么的感人，你都比不上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拥抱，一个见面。 对， 你跟两人聊天，你在那个电话里面怎么可能有那种亲切感啊，就怎么都说做不到这种东西。还有你礼物什么礼物也比不上真人出现在他身边，那种喜悦感。 你是在今天节目最后在宽慰我吗？你的意思就是你来了就好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啊？那今天特别感谢小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呢在春节之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跟收音机前的朋友来做一个交流。其实不管怎么样啊，抢票还是说我们继续在工作的城市选择留守，想走捷径，我们都是要告诉大家这是不靠谱的。就是如果想要回家，还是通过正规的渠道，我们通过合理的方法买到这张回家的票。实在回不了家，家里面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可以在节后找一个人流量不那么大，不是高峰的时期，可以给自己放个假，好好的陪家里人去团圆一下。 最后我插一句吧，我插个祝福吧。 好，请讲。 那个既然今年回不去家嘛，就祝在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们新年快乐吧。其实每到人们要说祝福的时候，发现最后剩下的只是那几个字。 没关系， 还有祝回家和不回家的朋友们都是愉快的一年，是吧？2018，你好。 好，再次感谢北漂职场小白李兆龙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